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刚刚已经介绍过一遍了想和大家再重复一下，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今天呢今天的特约嘉宾呢还是我的天一啊 我们的天一。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著名的那个 Ladies Friends 对吧， 对， 大家我是他们女神的好闺蜜天一啊。 是，那刚才我们也通过这个镜头也看见了天一旁边呢坐了一位老师，那这位老师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是请的嘉宾啊，叫萨巴蒂娜。哎，这个名字好， 欢迎萨巴老师。 大家好。 哎，那个老师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也是看到你这个名字，想问一下你是汉族的吗？ 对，我是汉族的。萨巴蒂娜是我的笔名。 哎，笔名说明咱们老师还是出书的嘛，对不对？ 对，写字的。 你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本书。哎，这本书 像女王一样吃早餐。 对，那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吃早餐的。 哎，对，这个俗话说嘛，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 对， 这个吃好呢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是，那究竟怎么吃好呢？今天我们老师呢也是会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啊。好的，那闲话不多说，我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好的，欢迎回来。 有默契啊。 好的，欢迎回来。 那今天麻辣烫的第一条呢也是和大学生有关啊。先问一梦一个问题， 好， 大学时候喜欢坐在哪儿呢？上课 最后一排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后都是那种阶梯的教室。 对对对， 然后总感觉坐最后一排很有安全感， 这个视野也很好。 哎，天一用鄙视的眼光看了我， 咱们坐在 天一的蔑 视，这么远你都看出我目光当中的鄙视了是吗？ 天一喜欢坐第几排？ 我大概是第二排的左右，右边第二排，大概是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就是上课的板书会看得很清楚，然后老师听的，因为咱们那个大学的那个讲台不叫讲台，就是控制台，控制电脑控制台通常不是在中间，它是偏左一点，在右边呢就没有这个阻挡，你可以直接看到老师所有的状态，所以那个位置我觉得听课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那我们的萨巴蒂娜老师，您肯定比我们稍微年长一些，您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您喜欢坐第几排啊？ 我喜欢坐第一排。 喜欢坐第一排。 好学生，好学生。 是坐在前面的 萨巴蒂娜老师一看就是一个 学霸。 对，学霸， 所以才能为我们编写出这么好的书。 对， 因为一般来说老师会给你印象分。 对， 你坐第一排的话他经常看到你。 这个真说对了。 大学确实是他的印象分是很重要的。 像我们今天第一条资讯呢就是和萨巴老师说的印象分有关系啊。据调查显示，有32%的大学生呢喜欢坐在前排，那22%的学生不喜欢坐在前排。爱坐前排的学生中呢大部分是大一新生，因为他们对大学生活有向往嘛。 对， 就想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好这个时光，可能到了后面就坚持不下来了。 是， 然后呢有学生称坐在学霸区，也就是我们说的前排一二排，很容易被老师关注，只要上课认真，这个期末老师会给一个好评。 对，起码怎么也会给你一个就是及格分嘛。 何止及格一看一梦就没有坐过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拿来的好处可不只是及格分，一定会非常高的分数。 对， 是 基本还能捞到奖学金。 对， 可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了。 对，我们现在已经快要离开大学校园了。没关系啊，我们还可以去温馨一下。 是的，那接下来这条资讯呢也是跟秋天是有关系的。昨天已经是秋分了，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穿衣服，注意保暖啊。接下来这条资讯呢就是请把你们的裤腿放下来，这种美丽是要吃苦头的。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也经常说过，哎呀你赶紧把那袜子那个 穿着 啊，不是，把那个秋裤套在袜子里保暖啊。 特别俗的一种穿法。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露脚踝既能显示这个腿长又能有骨感，是时尚的标志。 对，我就 喜欢。但是啊，咱们这个医生说了，建议由于脚踝皮下脂肪较少，保暖性差，如果过早的露脚踝有可能导致脚踝的关节疼痛，甚至是

啊， 对， 也是一个好方法， 这是对啊，吃沙拉不就是这样的吗？ 啊 啊，或者是你，我再接着讲刚才说的，就是你把它变成汁之后，你就会发现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痛苦了，而且 速度上会快，一口干下去， 而且饱腹感特别强。 哎，没事， 我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挺好奇， 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呢，就是今年下半年，就是， 哎，给老师， 好的，今年下半年在我们的工作室拍成的， 拍了一点 片了， 这个，哎， 对， 能看见了。 然后基本这本书的古树汁也是。绝大多数就是被我喝下去了。 哦，我这有一个封面可以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果树汁就是哇，很漂亮。 对，这个小磊已经把 它有个小星星的形状， 大家可以在直播平台上看一下这个果树汁的样子。 对， 让我一早上能看到这样一杯又漂亮又好喝的果树汁，一定马上起来吃早餐。 对，首先呢，果树汁它能帮你开胃，因为它一般都是酸酸甜甜的。 嗯 啊，比较好消化， 嗯 啊，然后呢，另外你能够在一口气，可能就十几秒就能够把很多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膳食纤维、矿物质， 嗯， 全部都喝下去，而且饱腹感特别强， 啊， 而且果蔬汁呢，就是搅拌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肯定比原来的好，要好吃很多， 嗯，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 尤其是混合了多种水果，是不是？它不是单一的某种榨 的汁，对吧？不是单一的一 种， 对，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说，如果大家就是比较忙，就可以提前准备好。一些水果和蔬菜，洗干净之后放在冰箱里面。 嗯， 哦，不是说打好汁放在那。 哦，不要， 要 第二天要 现打的，这样比较好哈。 放在冰箱里面要洗干净。 啊，洗干净。 要去皮，要去皮，要切块，因为只是冷藏一晚上没问题。 啊，就准备好原料， 就一股脑全部把它放进榨汁机里， 然后一打碎， 然后就 可以喝了。 这样的做法还挺快， 尤其适合一家人，也尤其适合你和几个室友一起住。 啊， 因为就可以大家一起喝了。 老师，学校里好像不让放那个榨汁机。 没有啊，不会啊，我们可以买个功率小一点的， 对，也有手动的，手动的那你还可以完成早锻炼，也不错。 对，电动的八成不允许用，手动的可以试一试， 手动的肯定可以， 对吧？ 实在不行，你就可以买一些这个，就是现成的果汁，有那种水果，有现成的卖好的， 但是还是要防腐剂少一点的。 对，防腐剂少一点的，比如像刚才你吃的早餐，就是因为我相信你可能不太愿意在家里做。那你吃了小笼包，吃了这个粥，你其实再可以带一个这个，比如说超市里买的这个果汁， 嗯， 然后把它补充掉，这样你的早餐就比较完美了。 好的，哦，谢谢夏巴老师对我们这个早餐的提议。嗯，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然后回来我们继续再聊一聊，还有沙拉早餐的做法，非常新颖的早餐，看看怎么做出来的。继续关注女神百分百，一会儿见。 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

哦，它会帮助你排便， 对 吧？其实还是对身体有好处， 也是有好处的， 都有好处。 虽然它不会直接被人体摄取，但是它会给你带来其他的好处， 帮助你的胃肠蠕动。 那么， 对， 就是常规的就是蔬菜瓜果。 老师，那你刚才说这么多好的这个蛋白质也好啊，这个主食也好，怎么跟这个早餐结合起来呢？好像很常有人早餐是专门吃一个南瓜， 对 吧？对， 我早上就经常不吃这个瓜果蔬菜。 对， 我会吃。 怎么把它结合起来呢？ 对，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我的意思是说一顿优秀的早餐是要都要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 优秀 两样，不要只吃那，也不要只吃一样。有些人有些特别是减肥的妹妹就只吃一根黄瓜，吃一个 这样不对的， 这样也是不对的。那么你的像这个一梦你吃的也是不对的，因为你只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是你看现在因为是在不在家嘛，在家的时候我妈妈还是比较注重这些的，你看一般早餐的时候我妈妈一般给我煮一碗小米粥，然后一个煮鸡蛋，然后一个就是她自己包的那种鲜肉馅的小包子，这么大一点，然后再给我拌一个苦瓜木耳， 那就很好了。 然后是用那个橄榄油拌的， 对，你妈妈看来是营养专家， 非常 健全，非常营养充分的一顿美好的早餐，而且肯定口感又特别好。 对， 我觉得这样的早餐是很好的，尤其是在家做的。又卫生又营养。 老师快教教我们这些 这个 爸妈不在身边的，我们也想吃得好，快教我们两招。 其实也是对，因为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很懒的， 对， 尤其是自己一个人过生活的人更是懒， 是， 所以呢就建议大家要选一些特别好做的一些菜， 又快又好做还得好吃， 那就是沙拉。对，沙拉 不是很凉吗？如果大早上吃凉的是不是不太好？ 沙拉也分暖沙拉和冷沙拉。 还有暖沙拉？ 对，因为暖沙拉呢是指的是说它温度没有那么， 就长知识了，暖沙拉。 还有暖沙拉？ 对，有暖沙拉。这个暖沙拉呢就是说指的是有些食材它煮熟了之后只要略微的放不是很烫了之后就可以吃了，这种叫暖沙。比如说你小土豆沙拉， 小土豆 大家都很爱吃吧，尤其是春天的时候下那种小土豆上市了之后买点小土豆把它煮熟，它就可以是当又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蔬菜，然后味道也特别好，就是你煮熟了是暖的就可以吃。 哦，这样就不会有凉的那个口感。 对啊，像紫薯甚至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也可以在早餐， 对，意大利面可以在早餐吃，就是做成意大利面沙拉。 哦， 这样的话呢就是都是可以在早上吃，而且也不是很凉。 好棒的一个方法。 对，所以沙拉其实大家不要理解成就是， 我以为就是拌在一起的一个大 拌 菜， 对， 凉拌 菜。 沙拉现在 拌蔬菜的， 其实沙拉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广义的一个范围了。就是很多东西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拌在一起。 老师，赶紧给我们推几个让我们能记住的，一下能记住又买又好买 的 食材，好做的，给我们说具体点。 对， 来的。 我觉得就咱们就一样样说，优质的蛋白质。像你爱吃鸡胸肉，对不 对？ 其实鸡胸肉是最好做的了， 就是煮熟了嘛，就一些过水就熟， 只要把鸡胸煮熟或者蒸熟或者煎熟都是可以的，而且它也适合，非常适合头一天晚上就做好。 哦，可以提前做好， 你可以提前做好，没有问题的，绝对不影响营养，也不影响口感的。把它提前做好，就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切成块也没有问题。然后呢，还有像你刚才不是说爱吃金枪鱼吗？ 对 啊，那金枪鱼罐头。水浸的或者油浸的，这个也都是优质的蛋白， 直接拿来就能吃。 对，还有就是煮鸡蛋 ，煮鸡蛋 也很方便，家里家家 现在有那个蒸蛋器，往上一放，定完时甭管它了，然后就熟了， 对， 特别烫。 对，这些 只是热，是相当烫。 对，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就是作为早餐中的优质蛋白，放在沙拉当中。 好，蛋白这部分， 蛋白， 然后是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我建议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就 意大利面的。 意大利面， 然后 小土豆， 紫薯， 红薯， 南瓜，芋头，玉米粒，我觉得玉米粒其实也有那种速冻的， 有 啊， 那种 我今天就索性全部都说那些适合懒人的，适合那种就是基本上 的， 对，适合你们俩， 玉米粒肯定是没问题的。我是喜欢买那种新鲜的玉米，然后自己剥 出来， 然后呢分成一小袋一小袋的。就煮熟了之后放在冰箱里面，第二天 一倒， 哎，对，就这样。 然后应该是膳食纤维了，对吧？ 膳食纤维就是蔬菜瓜果，那就很简单了。 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 喜欢吃的任何蔬菜、任何水果都可以放进去。 哦， 这些都可以，平时你可以买一些特别容易储存的，比如说像 火龙果吗？ 火龙果可以， 苹果，